雷红像是被吓到似的，只借着后退的一步转身走了。雷猛眸色暗了暗，眼底闪过了一丝讥讽。秦锦城收回目光，再次看向雷猛。雷猛的表情已经恢复到之前的冷漠，仿佛刚刚那个机不可察的笑只是秦锦城的错觉一般。雷猛双腿发软，眼前发黑，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过东西了，捧着骨灰盒的手一直都在发抖。雨越下越大，并没有要停的意思。沈浩撑着伞走在他旁边，眼神沉痛而悲伤。雷猛跪到地上，把骨灰盒端端正正地放进墓地里，盖上土，放上墓碑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滚落。他想，这么大的雨不会被人发现的，哭吧，谁又能说雷大少冷漠无情不会哭呢？雷猛直起身，膝盖以下的裤腿已经是全部湿透了，他凝望着墓碑，没有要立刻离开的意思。沈浩扶着他的肩膀， 孟子，爷爷走了。 送葬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开，雷红更是早早的就走了，墓地上只剩下沈浩跟雷猛。 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 雷猛哑着声音开口，沈浩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执意地撑着伞站在他旁边。雨越下越大，伞有些撑不住了，沈浩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。沈父派了两个保镖过来把人给拎走了，沈浩又哭又骂，却怎么都挣脱不了保镖。雷猛居然有点想笑，笑完了又接着哭。他没有再跪下，直直地站在风雨之中，任狂风暴雨打在身上，脊背都不曾再弯。他张了张嘴， 爷爷，您看我现在真的是一个人了，你们为什么都不肯陪我走到最后呢？ 声音里带了一股少年般的嗔怪跟埋怨。雨水趁他说话的间隙钻进他的口腔，他抿了抿，好酸。天逐渐暗了下来，雨开始小了，风也停了。 爷爷，我要走了，您看雨也小了，风也停了，而我还是站着的，所以您要相信我，就是一个人我也能把日子过好，你要安心。 下山的车道上停着一辆黑色的商务车，车牌是一串的八。雷蒙打算绕过那辆车走下山，车门这时候打开了。 上来。 男人的声音低沉暗哑，像是长时间没有喝水的缘故。雷蒙没有停顿，步子晃了一下，胳膊被一只手从后面抓住。 我让你上车没听见？ 充斥着低怒的声音有些不耐烦。雷猛回过头，便对上秦锦城黑沉冷峻的脸。他扯了扯嘴角，没什么正形地说道， 你叫我？ 不然呢？这他们也有别人。 哼，我身上是湿的，别弄脏了你的车。 雷猛甩开他的手，没有要上车的意思。他雷少从来不愿意欠别人的人情，尤其是在这种时候，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。男人邪魅好看的眉眼弯了一下，突然就松开了手。雷猛不察，用力的时候身体直接往后仰去。秦锦城没有要扶他的意思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仰倒在泥土里。他既然要尊严，那就给他。只是他等了两三秒，也不见男人再爬起来。他就着坐在车上的动作，伸出腿朝地上的男人踢了踢。 哎，死了没？ 完全没有动静。秦锦城眸色略沉，走下车才发现雷蒙已经是晕过去了，一张妖冶夺目的脸蛋白得吓人。他眉头皱了皱，不怎么情愿地把人从地上抱进了车里。司机想接过手的时候还被他斜了一眼，吓得人又把手缩了回去，赶紧上车走人了。秦锦城看着完全失去知觉的男人，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在脸上划出了一道凄美的痕迹，像是眼泪似的顺着下巴落进大开的衬衣的领口里面，在锁骨的位置暧昧地转了一圈，然后消失不见了。秦锦城眉头皱了皱，很不温柔地在雷猛的脸上拍了拍。 醒醒，你把我车弄脏了。 前排的司机在风雨之中凌乱了。 秦总，难道不是你把人给抱上来的？ 秦锦城见雷猛没有要醒的意思，嫌弃似的把人往角落里面推了推，然后拿过毛巾擦了擦手。看着从男人身上滴落下来的雨水逐渐浸湿自己豪华的车垫，秦总的表情相当的难看。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来管这个男人呢？明明没他什么事儿啊。刘琴把车子停稳，小跑着过来打开车门。 秦总，真不用去医院？ 去把郑杰请过来。 秦锦城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在车角落里缩成一团的雷猛一眼，冷声说道。 哦。 刘琴同情地看了雷大少一眼，打算转身去请医生。 回来。 秦锦城指了指车上的雷猛说。 先把他弄到屋里去。 难不成还等着他来报吗？想得美。秦锦城昂着脑袋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，步子迈得又快又大，就跟逃避什么瘟疫似的。刘琴一脸的懵逼， 这么嫌弃为什么还要把人弄回来，直接扔回雷家不就行了？ 刘琴完全不懂秦锦城的想法，更不知道向来冷漠无情不爱多管闲事的秦总为什么会突然大发善心，专门去等这位大少爷。有妖啊。秦锦城进屋的第一件事便是进浴室洗澡换衣服，穿上舒适的棉质家居服，他的心情才好一些。听到客房里传来的动静，他下意识的就抬步走了进去。 你在做什么？ 正在扒雷猛衣服的刘琴一怔， 他衣服都湿透了，我准备给他换一下。 你的心真善良。 为什么他觉得这话听起来不太像是好话呀？刘琴摸了摸脑袋，突然有些不知所措，好像是做了什么坏事被人当场抓住似的。明明他什么也没做，而且这货是个男的。男的他能做什么呀？ 又不是个小姑娘。 秦锦城双手环臂靠在门上盯着刘琴。 你换啊。 刘琴当然得换，哪有脱了一半就扔这不管的道理啊。他一个讲道义的爷们儿做不出来那种事儿的。可是入眼的是白皙的胸膛，细胳膊，大长腿，这为什么突然觉得这么暧昧呢？刘琴的后背也被盯得火辣辣的发烫，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下手了，每一次触碰都感觉自己在猥亵。讲真，那感觉让他自己都觉得羞耻。他的手搭在雷猛裤子的边缘，试了两下都没有拖下去。 秦总，还是你来吧。我听说雷少脾气乖戾，不喜别人触碰，等他醒了要知道是我帮他换的衣服，还不得杀了我。 所以你就让他杀我？ 他不敢， 他敢不敢关我什么事？我凭什么给他换衣服？ 刘琴目光躲闪，没什么底气地说道。秦锦城甩手出了客房，自己去厨房倒了一杯水喝。一个男人皮肤怎么能那么白呀？用手掐一把，不知道能不能掐出印子来。他挺好奇的。刘琴没多一会儿也出来了，到最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替雷猛换裤子。秦锦城无所事事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。可是电视里放了什么，看没看进去，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